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来到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开始一下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旅程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欢迎您，也欢迎我们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网友们热情的光临了。 OK， 那么刚刚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Sunburn， 在冬天的时间当中用这样的一首歌带给我们温暖是非常合适的。谁不希望能够在冬天外边很寒冷，在屋里边晒太阳呢，是不是啊？来继续关注我们第一个小时的爵士音乐内容， Happy Jazz 来自于 Luxury Grooves。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To the beat of our hearts, we will do the dance of love. Love， 像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依然是在融合爵士当中我们能够听到的非常舒服的一首音乐了，能够让我们在周末的时光当中好好的晒晒这太阳啊！当然呢，也希望您能够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相关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可以看到本周本期节目的歌曲列表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Hat 帽子是有戏法吗？ Make me wanna holler。 Looking good, baby. So fine.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Thank you. The way you love 你爱的方式，或者说可以我们再延伸一下你爱我的方式，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呢，来自于 Incognito。 那当然我们还会发现另外的一首相近同名的歌曲，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当时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也发布在 Michael 的专辑 Michael 当中。那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这个时段当中最后的一首 Dream Ship， 那听听看能够让我们来走进这梦想之船，踏上一艘大船去追寻梦想，行游远航的感觉。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看一看本期节目的音乐列表咯。 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我国西最南，湖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第一个小时呢，是我们的融合的音乐时段了。那耳边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呢，叫做 Deep in Luxury， 能够让我们去发现一下这样的一种 Chill House 当中的音乐节奏。那其实呢，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段的内容呢，可以说是稍稍的变化了一下下，能够让我们找到一种听觉状态，找到一种完美的这样的一种 Groove Chill Lounge 这样的一种听感。那其实呢，刚刚我们听过了不少的爵士音乐，那么下面时间就让我们走进一下这样的 Chill Out 的一个音乐时空当中，去感受一下那种的酒廊啊，或者说是酒店的大堂啊，这样的一种音乐的氛围吧。总而言之，可以给到您周末的一种休闲放松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氛围，我们能够营造一种这样的氛围也是我的一种荣幸。欢迎来到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Nice and Easy 来自于 Gabriela Grab， 就是简单的美好哈。那曾经呢，我们在这里会发现很多的音乐都能够给到我们简单的美好，因为你只需要闭上眼睛听就好了，这样的一种美好非常的容易获得。而这样一首音乐作品也是来自于2015年发行的专辑，叫做 Jazz Easy Listening Music， 选自于 Smoke City。 那当然了，其实呢，早在1994年的时候呢，这个 Frank Sinatra 他也曾经发行过一首单曲呢，叫做 Nice and Easy， 来自他的专辑 The Classic Tracks。 一起来听继续我们的节奏驾到下面的持放音乐， It's All About You， 来自于 Tynan。 Oh, are listening to Razor Eggs 节奏驾到。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刚刚我们听到过的音乐叫做 Sweet Mermaid 啊，能够听到这种美人鱼在那儿环游世界，同时她的双眼跟你的双眼这样的一种对视的感觉，好像虽然说隔着玻璃，但是

Here comes the beats.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话说呢，刚刚这一首全新单曲来自于 Fall Out Boy 带给我们的 The Last of the Real Ones， 这是他们在今年年初时候发行的全新专辑了哈，这也是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暌违三年之后的一个全新的大碟，有三遍说全新全新全新。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字儿叫做全意，全心全意的为人们的耳朵服务的 Fall Out Boy， 我们非常挚爱啊。那这一张专辑也是入围了格莱美奖。那其实呢，像这样的一首新歌曲能够震撼到所有人们这样的一种音乐的神经。那下面是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就是另外的一首更加新鲜的作品了，也是在这个月啊，刚刚在上周发行的全新单曲，来自于梦龙 Imagine Dragons 带给我们的 Origins， 这样一张专辑当中的单曲叫做 Machine。 那这样一首作品呢，包括也是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而这样的一张专辑 Origin， 那其中呢也是啊被这个无敌破坏王二获得了各种各样成功的肯定。来听听看吧，这样的一首全新单曲怎么样去震撼我们的耳朵。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But now it's about time to raise up and petition. All my life been sitting at the table, watching them kids and living in a fable. Looks like money and never left the wishing. Now it's about time to stand up and petition. Cause I've been wondering when you're gonna see all my stuff. I've been questioning when you're gonna see I'm not a part of your gonna tell me. No, I'm not scared of the beast in the belly. Fill my cup with endless ambition and paint this town with my very own vision. I'm not scared of what you're gonna tell me. I'm not scared of the beast in the belly. Fill my cup with endless ambition and paint this town with my very own vision. Cause Machine 来自于 Imagine Dragons 梦龙乐团。那么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新歌啊。今天呢，我们的新歌是一首接一首，根本停不下来呢。5月3号的时候呢，这个英国的独立乐团 Florence and Machine 带给了我们一首全新的单曲，他们证明自己回归了。而这一首歌叫做 Hanger。那 Florence and Machine 他们的音乐呢，包括他们的整个的一种乐队的节奏，还有他们这样的一种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的。那么很多人都会说，听过了以后就根本忘不了了。So coming up next, Hunger 送给大家，来自于 Florence and Machine, Machine and Machine, 一起来听一下。Ooh, ooh, ooh. 17, I started to starve myself. I thought that love was a kind of emptiness. And at least I understood then the hunger I felt. And I didn't have to call it loneliness. We all have a hunger. 来自于 Florence and Machine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啊。有这样的一个团队，也是两位女生他们的合作。我会觉得他们的声音好像差点就凉凉了，为什么呢？因为很久没有听到他们的新歌了。而就在上个月时候呢，他们也是重新来到了我们的眼前，回来了哈。这个峰回路转，来欢迎一下来自于 Icon Pop 他们的新歌曲吧，来自于10月26号全新发行的一张单曲哈，一张单曲就只有一首歌曲而已，叫做 Rhythm in my blood， 在我的血当中的一种旋律是什么样的呢？那么节奏驾到，下面就为您带来这样的一首新歌曲 Rhythm in my blood by Icon Pop。 City lights, do you wanna ride? Do you wanna ride?

纯粹古典迎来地中海阳光。11月27至28日，意大利交响乐鼻祖圣切奇利亚交响乐团携手指挥大师安东尼奥·帕帕诺亮相国家大剧院。柴赛桂冠得主丹尼尔·特里弗诺夫享誉世界的中国钢琴家陈萨，激情奏响拉赫玛尼诺夫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第四、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描摹浓郁俄罗斯民族音诗，聆听贝多芬命运之声。 Feels like we've been friends forever, yeah, and we always see eye to eye. The more time we spend together, and the more I wanna say what's on my mind. Take it easy, 'cause it ain't. 'Cause sounding foolish, I don't wanna fool around no more. So if we're gonna do this, then let's do this. You could fix my broken heart if it's all yours. So take it easy, 'cause it ain't.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刚刚来自于 Jason Mraz featuring Meghan Trainor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 More Than Friends， 比朋友更加亲密，比朋友的关系更加的友善一些的这种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可能是恋人，也可能是家人，对不对啊？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好歌曲，这也是我们的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一位这个网络音乐创作者，叫做 Hector， 他带给我们的一首西班牙语版本的内容，他跟他的中国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关系啊！他用他自己的一些生活内容去描写了一下他在生活在中国生活的一些个状态，包括他对于中国包括厦门的一些个城市啊，他的一些喜爱啊，他的一些整个的状态啊，都融汇在了这样一首歌里的，一起来听一下咯，来自于 Hector 的歌曲哦。 Enamorado Estoy llevado muriendo por una chinita. Yo la miré y ahí quedé. Nadie me mueve, me dejo quieto en primera. Cabello negro, piel porcelana. Sueño con ella de la noche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地面高气压的控制，今天下午本市天气以晴为主，阳光明媚，能见度不错，适宜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由于空气干燥，请注意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转3-4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由丰台区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办的第六届丰台区惠民文化消费季主题活动“文创集市”暨图书惠民阅读周活动日前举办。这次文创集市既有剪纸、面塑、翻花、糖人、篆刻、绳编、内画等传统压箱底的传统技艺，又不乏工扇、石饰、陶瓷等新兴的创意小品。同时启动的图书惠民阅读周活动，则以惠民图书展销为主要活动形式。在成立25周年之际，中国嘉德将于11月20号到24号在嘉德艺术中心举行2018年秋季拍卖会。潘天寿纸墨巨作《无限风光》，150年后重现于世的宋塔孤本，多部石渠宝笈著录名作，众多珍贵拍品将为大家带来一场不可多得的艺术盛宴。宪法的精神，法治的力量。CCTV 2018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礼将于12月4号晚间黄金时段，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社会与法频道播出。目前 ，CCTV 2018年度法治人物25位候选人已经出炉。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8年11月16号起，陆续发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币一套，共7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5枚、双色铜合金纪念币1枚。市民普遍关心的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面额10元，2018年12月5号起开始第一批次预约。双色铜合金纪念币的正面图案是国徽，背景图案是牡丹花、飘带和礼花，发行数量为1.8亿枚。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来自于 Jamiroquai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 Traveling Without Moving，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欢迎各位热情的光临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今天我们的爵士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潮流音乐当中的环节里边呢，要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一下这样的一种就是说他会把各种各样的音乐元素的一种融合啊，包括像是 funky， 包括像是 jazz， 包括像是流行，能够混搭到一起去。那这个乐队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啊，叫做 Jamiroquai， 他的名字是来源于印第安的一个部落而起来的，也是唱出了很多这个比较少数人们所能够关心的这种音乐的原理。而下面时间让我们再跳脱一下，走进一下流行音乐的殿堂哈，感谢感受一下来自于 Luke Bryan 他的新歌 Most People Are Good， 一起来听一下。 I believe kids ought to stay kids as long as they can. Turn off the screen, go climb a tree, get dirt on their handsI believe we gotta forgive and make amends, 'cause nobody gets a second chance to make new old friends. I believe in working hard for what you've got, even if it don't add up to a hell of a lot. I believe most people are good and most mamas ought to qualify for sainthood. I believe most Friday nights look better under neon or stadium lights. I believe you love who you love, ain't nothing you should ever be ashamed of. I believe this world ain't half as bad as it looks. I believe most people are good.I believe them streets of gold are worth the work, but I'd still wanna go even if they were paved in dirt. I believe that youth is spent well on the young, 'cause wisdom in your teens would be a lot less fun. I believe if you just go by the nightly news,Your faith in all mankind would be the first thing you lose. I believe most people are good and most mamas ought to qualify for sainthood. I believe most Friday nights look better under neon or stadium lights. I believe you love who you love, ain't nothing you should ever be ashamed of. I believe this world ain't half as bad as it looks.Most people look good. I believe that days go slow and years go fast, and every breath's a gift, the first one to the last. I believe most peopleGood and most mamas ought to qualify for sainthood. I believe most Friday nights look better under neon or stadium lights. I believe you love who you love, ain't nothing you should ever be ashamed of. I believe this world ain't half as bad as it looks. I believe most people look good. I believe most people are goodI believe most people are good. 来自 Luke Bryan 他的一首歌曲 Most People Are Good， 他的 MV 如果你看过的话会感觉到很神奇，一个小孩子从一个黑暗的舞台上一直在跑，然后周围呢是被各种各样的 LED 屏环绕着，然后跑向了 Luke Bryan 的身边，而 Luke Bryan 呢他就在那儿淡淡的唱着这样的一首歌曲，会发现两个小朋友呢站在一个 LED 屏前面去朝着你笑，而背后的画面则是那个非常具有亲情的一个家庭在